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是以上午，是以黑夜，当其寂静的时候，你的主没有弃绝你，也没有怨恨你，后世与你却比今世更好。你的主将来必赏赐你，以致你喜悦。难道他没有发现你孤苦伶仃，而使你有所归宿？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，而把你引入正路；发现你家境寒苦，而使你丰衣足食。至于孤儿，你不要压迫他；至于乞丐，你不要呵斥他；至于你的主所赐你的恩典呢，你应当宣扬他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